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许很多次愿，我有的许很多时间，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 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声音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 没有用， 微笑。 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鬼里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 那这一首是罗志祥演唱的《自我催眠》，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千年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张学友演唱的经典老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王菲《我也不想这样》，和耳边我们听到的周慧演唱的《该忘了你对不对》，这是电视连续剧《转角遇到爱》的主题歌。 大雨过后的眼泪挂在装满回忆的橱窗，我却不想忘遗忘那些心碎的形状，即使一个行囊陪伴着我到世界流浪，我让悲伤都装上翅膀，再见了就不能倔强，该忘把一切留给记忆。 习惯不再想忘记曾经最痛的地方，该忘了你对不对，我应该坚强面对，学会遗忘不能相爱的挣扎，记忆会为我收藏那些美丽时光， 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帆听听我的错误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旁人来静静看我到底爱上等什么，旁人来回关心中安慰爱已没结果，热烈地开解一生等你也是奈何，仿佛我在拼命要稀罕援助，旁人来静静探听我昨天哪里出错，何时重逢迷失中飘起这首歌，是旧日是认真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助，曾天天真真的你爱加上某日别离后，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到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个，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等到花儿也谢了，旁人来静静探听我昨天哪里 出走，何时重逢迷失中飘起这首歌，是旧日是仍争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助，曾天天真真的你爱假想某日别离开，而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都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小心安抚，反而另一个

近光临的身影，微妙的反应，忽然想起你，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 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听听我告诉你们，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携同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意 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情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 琴的粤语歌《雨中的恋人们》，之前呢是萧亚轩带来的《类似爱情》。这时段我们还将继续欣赏到胡彦斌的《宣言》，是2004亚洲杯的主题歌，还有一首是张靓颖演唱的《光芒》，以及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梅艳芳演唱的《空城》。 城市已睡着了，只剩下霓虹在脸上，那是寂寞的符号，黑暗中张狂放肆的吵。男欢女爱的苦恼，可能是夜色太好，可能是我贪图一个依靠，不想再一个人飘，强颜的笑越来越显单薄，爱分明是圈套，步步先找，明知是深渊却往里跳，不想再一个人飘，不想再追着我跑，当我不再心高气傲，你将看到 下霓虹在脸上，那是寂寞的符号，黑暗中张狂放肆的唱。男欢女爱的苦恼，可能是夜色太好，可能是我贪图一个依靠，不想再一个人飘，强颜的笑越来越显单薄，爱分明是圈套，步步先找，明知是深渊却往里跳，不想再一个人飘，不想再让寂寞追着我跑，当我不再心高气傲，你将看到一种属于女人的潦倒和无可救药。夜已深，窗外一着空城，一个人面对着沉沦，简单吧，爱分明是圈套，步步先找，明知是深渊却往里跳，不想再一个人飘，不想再让寂寞追着我跑，当我不再心高气傲，你将看到一种属于女人的潦倒和无可救药。 请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 奢侈想象 Oh let me let me、哦、天堂飞翔 I love the rain 它让我云端抱定梦想 Oh make me make me 更爱勇敢坚强 Pretty crush on me 感觉特别亮爱是我的生活有了可乐和面包曾经的跌倒通通都跑掉是我的自豪还有疯狂的口号 Loving, loving 年轻爱要狂 Oh give me, give me 无语的嚣张 Oh loving, loving You can be on my heart Oh call me crazy Baby don't be shy Oh, oh loving, loving 青春数不到奢侈想象 Oh let me let me 天堂飞翔 I let the rain 它让我云端抱定梦想 Oh make me make me 更爱勇敢更坚强 Pretty crush on me 感觉特别亮爱 开始我的生活有了可乐和面包，曾经的跌倒统统都爆掉，爱是我的自豪还有疯狂的口号。乐平乐平，年轻爱要狂、oh, Give me give me 无语最嚣张、oh, Love loving loving you can be จะ

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从 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再度赴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唱听再寻回。 梦田是一首由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回声》三毛作品集当中。这张专辑以音乐和独白的形式再现了女作家三毛传奇的人生经历，而这首《梦田》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歌词很简单，但是却最能够体现三毛理想当中的意境。在录音的时候，三毛一边听一边哭泣，因为《梦田》这首歌让她想起了去世的丈夫荷西。 每个人心里心里的慕田，每个人心里一慕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